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很久没有来的男左沉默。 真的好多朋友听到这首歌，心就一下子放下来了。 对，我上一次来应该还是7月16日。 有图有真相是吗？ 就是我们周年庆的那一次节目了， 就是有艾伦在场那一期。 对，是的。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7月12日， 7月16号， 7月16日，对， 一下子把夏天就给过完了。 对啊，现在北京都进入到快要秋天的日子了， 终于来了哈。 是 证明对这个节目对大家还是有深深的感情的。 哎，有感情有眷恋，所以一定要回来的。 嗯，回来了。大家呢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听到林宥嘉这首歌一下子就放松了。今天晚上默默光临呢也特别听说哈，以前星期五的晚上他不在，我推出了这个音乐盲盒点播， 哎， 大家很喜欢，他说那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个音乐之书吧。 对，是的，今天我们各自精选了12首歌哈。 是的， 分别来自 A 面和 B 面。那到底 A 面是谁 B 面是谁呢？待会儿韩丽看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对， 最重要的是呢，今天和之前韩丽一个人来做节目的时候的这个音乐之书的感觉会不太一样。以前韩丽会希望你把这一首音乐和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个含义送给另外一位朋友，而今天呢，我们想让这些音乐用它的歌名用它的歌词来解答你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来自七仔的七宝，他说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儿，认识快7年的哥们儿，就因为突然谈了个恋爱，居然拉黑了我，毫无征兆，我突然有点难过，不能理解，难道谈了恋爱，异性朋友就不能存在了吗？所以我想点一首 A7 送给自己。那 A7 呢，就是今天晚上默默带来的12首歌当中的第7首歌曲。 哦，我来听一听这首歌到底会是什么呢？ 对，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之书呢，就是你想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好想知道答案。那下面你点播的这首歌里面，可能就是非常非常，不管是直接的还是这个，非常隐含的哈，就会回答了你要知道的答案。 嗯， 音乐之书，欢迎各位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默默的 A7 会是哪一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蛮适合回答他的哦。 那你说，谈恋爱之后是要把自己特别好的异性朋友删除掉吗？ 嗯，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自己心里的想法，以及你和对方还有你的异性朋友之间达成的这种信任和共识吧。 好的，七仔的七宝，让音乐告诉你 ，A7 第7A专辑第7首歌是他。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埋首车站的前一刻起，有些犹豫，不禁笑着近乡情怯，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这世界，我怕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一开一赴的老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我怕留恋，翻过岁月不动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满自暴于世界，直到夜深你一起守梦画布的真假，不做挣扎，不知笑话。我曾将心水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声声，心之所动，祈求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不是爱，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世界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我般留恋，看 界，我爱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写就随缘去吧。潇洒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城头藏起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虚华，不想真假，不做挣扎，不为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毫无疑问，这首《起风了》是近四年当中非常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呢，很多人都翻唱了它。今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也是来自于新翻唱的。 对，这首这个《起风了》的翻唱版来自于景龙啊，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位小哥哥翻唱的《起风了》的这个最新版。 对，刚刚那位朋友希望音乐之书来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歌里面有几句歌词可以回答他。 嗯，真的是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 哎，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对呀、啊， 对， 就这件事情的本身。虽然你这片刻是有点纠结，好朋友把你这个删除了，就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了，但是你换一种想法想呢，你说一个女人啊，如果是对对方已经是构成了威胁的情况下，他会把你删除，那会怎样的威胁呢？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够优秀， 对，你太优秀了，你的存在让他有危机感了。 哎，是的，而且呢，在他和他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当中，可能容不下太多的这种信任感的缺失。 是的、嗯、所以你当下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叫做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 对，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 嗯， 那无所谓真相，其实无论什么发生了就坦然地接受它。 对， 如果一段友情能够回归，那么它是真正的友情。 对，没准哪一天当你这个朋友突然之间哈、啊、顿悟了， 嗯， 也或者说他这段感情走到一个他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我相信他曾经丢失掉的东西他都会捡回来的。 是的， 那现在呢，你就为了你朋友的终身大事，为了他的幸福哈、啊、先做一个小小的暂停。 嗯， 没关系啊，你要相信，也许你的这个朋友有他的考虑，他们俩可能当时在吵架的时候，哎，就是一冲动啊把你给删掉了，或者是哪一天他又把你偷偷摸摸的加回来了，都没所谓。或者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哎，今天我们要盲拉黑一个人，就把你给拉黑了。 盲拉黑，我觉得这个属于对自己的安慰了。其实所有的拉黑动作应该都还是背后有原因的吧。 反正这件事情的本身，如果对你起了一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的影响的话，它就是糟糕的了。 对，但是你不要因为别人的负面情绪而带给自己过多负面的情绪。 好的，希望今天晚上音乐之书给你的答案和刚刚那首歌已经让你豁然开朗了。 是， 明后两天的休息日会休息得非常好。 嗯， 继续来音乐之书。今天晚上的歌曲呢，其实都是你在想着一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悄悄的，不管是 A 专辑当中的十二首歌中的某一首，或者 B 专辑当中的某一首。 对，韩立说这个以往点 B 的比较多，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点 A 的很多，因为 A 是我带来的。 好的，我这边终于有 B 专辑了，这是十一点睡觉的罗姐姐。嗯，你看十一点睡觉，这是为什么而睡觉？嗯， 听完男左女右、 okay、 很健康的。 去年这个名字叫十二点睡觉。 他说我一直以来呢，不管是你以前的爱的更久点，还是一直陪伴我们的男左女右，都能带给我很多的幸运和好运。我现在呢还在复习准备后天的中级会计职称考试，所以我想音乐之书 B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送给自己和好朋友慧慧，希望我们考的都会啊，蒙的都对。在今年秋天能顺利通过，今天晚上听到默默的声音啊，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听到了嘛。 看呐、哦、 真的很好。 哎， 哎， 你看十一点睡觉，于是我们就送来夜曲给你。 对，而且周杰伦的歌曲，这预示着什么、嗯、预示着你的这个考试哈，一定是强强联手。 对，一定是听见肖邦的声音啊。 这是一首2015年的歌曲，让我 们回到2015年，更早一些吧，应该 2015年 啊。 Sorry， 2005年，让我们再穿回十年。 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始终陪伴我记忆，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为你弹这首安慰夜曲，记得我死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事的很好听，手在键盘敲钢琴，我给的思念很小心，你埋葬的地方就有。 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于空的爱情。 哇哦，这首歌真的太久远了，2005年。 对，是因为 还没有男左女右的时候， 我们的时光都真的有的时候过得比较压缩和错乱，所以我也经常把一几年和零几年搞混。现在， 而且有人说2004、2005的时候真的是华语歌坛神仙打架的 哦，那确实是 那个阶段。 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 超级多的好歌， 嗯，真的是。 这首夜曲也是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刚才要参加考试的朋友得到这首歌以后特别的开心，他觉得稳了。 对啊，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嘛，你看看这个肯定是大师加持啊。 是的，继续我们音乐之书。那目前呢，在 A 专辑当中已经开了 A7， B 专辑当中已经开了 A9， B9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点。 对， 我们下面要开启的呢是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哈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在这里，呆呆尬姐，默默好，丽姐好，哎呀，今天晚上又是这么有趣的点歌模式，很好奇，我不知道 A1 是什么歌曲，它预示着什么呢？我好好奇啊，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喜欢的人，但愿能但愿能够预示好运气。 别送给喜欢的人，送给你自己好了，因为这首歌光听歌名你不会觉得它很让人开心，但是听完之后我想跟韩丽一起来跟你们分享为什么要在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听这首歌。 我还是建议多点 B 专辑吧。 A 专辑有很多很好的歌的，比如说这首流着泪说分手。 你 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走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当你转身离开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为什么说认识一个就是新的朋友你要跟他开启感情之前要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至少这首歌教会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和上一段感情流着泪说分手，说明你真的投入过，真的爱过，说明你对待上一段感情是认真的。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真的是好久不见哈。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呢，也希望哈星期五的晚上能够轻松一点，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趣味。今天晚上呢，就为你继续有一点类似盲盒点播，但我们不是点给任何人，而是点给自己。 对，可以回答你自己心里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是的，我和默默呢各准备了12首歌，它是 A 专辑当中的12首歌，目前已经揭开的是 A1 不要点了， A7 不要点了，就是揭开2首歌。 嗯， 我呢这边是 B9 夜曲已经点播完毕了。 哎， 剩下的大家都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把你的问题写出来也好，或者是你就告诉我们你很想要那一首歌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 好，继续来为大家揭开音乐之书。下面我要带出的是这个 B 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曲，点播人呢是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2道杠，生如夏花，生如一夏花哈。他说我想拆 B6 送给我的一个新的密友暖男 哦， 飘老师，最近碰到了一个难以释怀的低谷期 哦， 一时间自己的坚持轰然倒塌。 哎呀， 被不理解，被狠心拒绝，他自己身体呢也持续出现问题。8月在医院做了7、8个检查，老妈的右腿呢突然就走不了了，诸事不顺的事情都堆在了一起。感谢他的开导和鼓励，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抵抗来自身体的不适、心理的不适，让所有的不适都烟消云散。希望他也一切都好。 那我觉得这首歌的力量应该能给你一些慰藉。 对，首先你一定会唱这首歌。 嗯。 二来就是，人有时候是应该以一种，我们说把心移到10年后来看当今的问题。 对，是的。 你的这个内心的格局要打开，就像我们常常说，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就是个伏笔， 是， 有更多的好事儿在等着你。 所以，为着自己的未来，可以仔细想一想，潮水将会奔涌的方向。 爱如潮水。 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这首歌的年纪可能会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纪还要大，1993年。 哇，93年啊！ 对，1993年、哦，收录在张信哲的专辑《心事》当中。 嗯， 我知道默默很喜欢张信哲， 是。 大学的时候可能也买过很多他的卡带。 我是少有就是会花钱去看他的演唱会的人，其中之一就包括张信哲。 张信哲直到今天，他的所有的作品哈，你拿回来听，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声音的魅力， 都是经典。 对，我前两天听周深的有一首新歌，就是大家都现在在追那部剧嘛， 嗯，《 乔家的儿女》当中的那首歌，就是一定要生活就要向着光亮嘛。 啊， 我觉得他到一些高音处理的时候，很像是张信哲的声音，就达到了那种 很空灵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演绎的状态给人感觉很有这个实力啊。 嗯，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那首歌就很好听。张信哲的声音也是这样，尤其到了这个初秋的时候，在这种夜里听他就觉得好清凉， 对，太适合了，尤其是在广播里边听的那种感觉。 刚刚就是音乐之书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是张信哲吗？我觉得老歌之所以在星期五的晚上有时候我会带来一些，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知道你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他们听过的那个时代好听的歌曲哈。 嗯， 直到今天他依然可以在很多时刻给予你心灵一些安静的感觉。 是， 嗯，继续来拆我们的音乐之书。这首歌呢是 A 专辑当中的歌曲。这位朋友想有一个答案，有他想用音乐回答一个问题，是一个名字很简单的人。他说：“你们好，我想拆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 嗯， 他说：“一切顺其自然，有努力就有回报。我从北京回来青岛已经一年多了。”恰逢赶上疫情，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复习考医院编制，结果也没考上，失落和自责了很长时间。在朋友的劝说下呢，找了一份工作，已经工作一年了，又有机会重新报考了医院的编制，下下周末就要考试了。这次觉得自己多了一份坦然，安心复习准备考试就好了，希望会带给我一份好运。 嗯，那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会能够实现你的一些这种希望吧。 五月天吗？ 对。 哎， 后来的我们， 一个名字很简单的人，祝你考试成功， 加油哦。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甘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 样的。后来的我们一夜走着，就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知道。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特别释然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哎，这首歌其实也能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哈。 是， 对，他后来终于心态开始变得更好了，那你考试的状态就会变得好了。 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想后来的我，后来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你觉得前途注定是光明的，那就不要担心脚下的路有可能是一段一段的曲折的路。 对，而且我觉得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要去抱怨，尽量担当，不怕孤单，努力沉淀。 是， 所有你看到的那些狠角色，他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不为人知，偷偷的努力啊，默默的变得更好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听男左女右这档锦鲤节目的大家啊，都能考试都过啊，心想事成。继续来拆我们的音乐之书，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呢，都会回答你内心里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下面要揭开的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 哦， 这位朋友呢，他，你知道我每天就上次哈，我一个人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顿忙活，可以这么说。 有我在，好多了，对不 对？ 对， 好多了，因为你想想，大家这个我要记录哈，不要重复嘛。 嗯， 这位呢是梦想吃遍全世界冰淇淋的小太阳。 哇， 啊，野心很大哈。 这个梦想不错。 哎，甜甜的梦想。他说我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因为我是七月出生的，今天新的学期开学了，希望我这一学期把心愿，就是他的心愿 list 上的愿望都能够完成。宝贝，你会的，送你，来自莫文蔚的宝贝。这首歌是一首让人一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原来你在某个人心中 是闪闪发光， 嗯， 带给他温暖的宝贝。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声息，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醒在哪里，宝贝，我记得从那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投进你的怀抱里，紧握着你 准备的十二首歌，讲真基本上都是很暖的， 甜甜的。而我准备的十二首歌呢，虽然从歌名或者曲调听起来有一点悲伤或者是不是那么的愉快，但是我觉得人嘛总要经历风雨，如果你做好了去面对风雨的准备，我相信彩虹就在不远处。 对，酸甜苦辣咸、啊、 对， 如果只有甜的话没有对比的话，你也不知道甜的滋味到底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嗯，是的，我们要用对比的方法来衬托出今天生活的这种美好啊。 是，这里是星期五啊，非常不容易有男左也有女右的男左女右， 女右是一直都有的，男左就不一定了。 对，我常常说默默他白天毕竟有他分内的事情嘛，所以当那一份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刻，他就没有办法切换他的秘诀，对吧？ 谢谢你的体贴，没有因此而清退我。 这个事情哈，我们再想一想。 求你不要。 来，我们继续来拆音乐之书，下面我们要拆开的是在 A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哦，这是什么问题？我想先问。 哎呀，这位朋友他很困惑呀，就是最亲爱的你温子，他说不喜欢，不确定的喜欢是否要说出口呢？ 哦，那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好朋友的这首歌应该挺适合他的。 哇，我们两个的好朋友的这首歌好火呀。 嗯，前段时间在这个 QQ 音乐的巅峰榜上排到非常靠前的位置，而且霸榜了很长时间。 而且这位好朋友因这首歌在新加坡也排到了很好的名次，而 Q 他的偶像燕姿，说燕姿会听到这首歌吗？

哎呀，音乐之书可能想提醒刚才那位听友，既然是不确定的喜欢，那暂时就放缓吧， 是， 就不要说出口了。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你喜欢的人他现在也遇到一些感情的麻烦， 嗯， 所以在他没有处理完他的感情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先不要闯进他的世界， 是 因为你不确定的喜欢，就觉得你没有拿捏好对方是不是也喜欢你。 对，也不要轻易的到别人的世界里，只是做了一场嘉宾而已。 嗯，所以这首歌就告诉你了，这个秋天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唯独不要告白。告白有风险啊，尤其是你这个性格啊，应该是还不能够承受那种告白失败的。 嗯，对，我觉得人的性格当中都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叫做患得患失的元素。如果你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态当中有这样的元素存在，我就觉得你在这个阶段不太适合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对，生活里还有许多可以让你投入更多有确定性的事情。 嗯， 那这件事情呢就先放一放， 是 没准儿更好的时机。我们老说其实感情它也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啊，我们老说天时地利人和。 哎，是的， 那现在不太适合啊，音乐之书已经告诉你了。今天晚上大家在想的那个问题和这首歌之间，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一些暗含的色彩的。 对，又或者其实我觉得音乐嘛，音乐都是具有一些普世价值当中凝练的观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问问音乐答案，它可能未必能够直接告诉我们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是它总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或者是一种联想。 对，我以前是一直希望大家就是喜欢一个人不要暗恋，还是应该勇敢地告诉对方，不要花那些时间自己跟自己谈恋爱。但是这位朋友，我之所以不建议他告白，是因为他本身不确定。 是， 对，我觉得不确定，你都不确定对不方，你喜不喜欢对方，或者对方喜不喜欢你，那你是干嘛呢？做实验的吗？ 我觉得他其实不光是对对方不确定，他最重要的是对自己不确定。 对，那很明显你不能承担这个结果。 是， 来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特别版的男左女右， 一会儿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原来可以 只手牵着手。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好不容易来到直播间的默默，要跟大家讲的是下周他又不来了，所以要珍惜接下来在一起的一小时的时光。 好的。 对，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有点这个拆音乐盲盒，不过今天晚上的歌曲呢，不见得是点给别人，而是解答你心中的一个问题。 是， 我们叫音乐之书。默默带了 A 专辑当中的12首歌，我带了 B 专辑当中的12首歌曲。大家有任何此刻想通过音乐来回答的问题呢，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写下你要点播的 A 专辑、B 专辑的序号，我们来帮你做一下音乐之书。下面我们要打开的这张专辑是 A 专辑中的第6首歌曲。 哦 ，A6终于要出场了。 想听问题吗？ 要听啊。 好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这是2道杠的一位听友，他说我想点播 A6。事情是这样的，我之前啊经历过一段感情，这两个人呢不欢而散，但是最后呢没有解释的清楚两个人的问题。希望今年我们有机会再见一面，能否澄清误会呢？希望这首 A6可以给我答案。 哇，那这首 A6真的太能给你答案了。 我猜这位朋友21、22，或者23、24，年纪不会超过25。 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我先念一句它的歌词，叫做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 来吧，听听答案。 你将给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千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18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懂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口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做了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着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交给下个我。 那一双大披风藏在那边忘了，那少年鲜衣怒马为你潇洒的颤抖。 从来不孤单。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太会唱歌的有长进， 来自有长进、这首歌歌名就写得非常好，叫做《致未来的我》。 哎，这首歌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也很恰当哈。 嗯，是的，他这里边其实我觉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年少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做出很多看似年少轻狂但实际上又发自内心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迷失了自我，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为什么出发以及将要走向何方。 很多事情可以复盘，但唯独感情的事情在复盘的过程中毫无意义可言。 嗯，是的， 尤其是两个人已经分手之后。我刚才为什么说他是25岁之前的年轻朋友、因为我25岁之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就总觉得两个人没有最后一面，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楚，我没有善始善终，就老觉得两个人好像应该有个和平的分手。 嗯， 这个故事才真正的 ending 了。但你想的是你想的，对方并不想陪你演这出戏。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各自说自己的优点缺点以及我们当时处理问题的所有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潜台词是你内心里对这段感情还是有一些不甘心。 是，所以如果你问你要做什么吗，我觉得这段歌词就特别适合你。他说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但是后半句其实很重要，他再唱到说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 嗯， 路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 对，说有一种见面是两个人都想见面的见面，它才有意义， 是双向奔赴、 对，如果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求一个答案，或者是求一个自我的心安理得， 是 那对方也许真的不想配合你。 嗯， 我就觉得感情的这个分手之后的复盘，你多年之后如果成为一个作家，你把它写到你的故事里，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说啊，我不需要你写我啊，除非这样的一种办法是你和他之间的一种有机会啊，就这件事情本身说到说到，除此之外，其实对方已经把这件事情真的就已经覆盖掉了。 嗯， 他完全不想再把这个当年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属于了21岁、25岁之前的事情再来谈一遍，也彼此都有了新的生活。 嗯哼， 所以这位朋友《维多利亚的秘密》啊，这首有长进的歌曲，相信下一次当你再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在回答你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无论你想要做什么，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什么答案，先问问你自己的内心有没有这件问题的答案。 对，来看一下继续拆开的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想想 Vicky 家，他说我想拆开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因为下周三我要和今天在出租车上遇到了一位准客户见面。 哦， 这个奇妙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他说大双子的我好好奇这样有趣的相遇，短暂中收获的信赖感，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天哪，李健！ 但是我知道这个想想 Vicky 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已结婚的女听友。 哦， 因为我们十周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现场有一个和她老公一起给我们拿蛋糕？ 是，记得， 就是她。 哦， 她当时背了一个小包，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幸福的她。 所以，假如爱有天意， 对这件事情就能够成型。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今夜 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脑海传流， 直说，告诉你的答案就是，假如爱有天意，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命中注定的， 嗯， 躲不掉的。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 哎呀，刚才我们还说，就是李健的歌声属于那一种，不管你之前还大家又喊又叫，多么的喧嚣， 嗯， 他的声音一出，大家立刻都好像安静下来了。 是。 春风， 嗯，我记得有一阵子默默特别喜欢带这首歌来。 对，是的，因为我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每一句词的时候，都会好像非常有画面感，是吧？ 嗯，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然后最后的月光拂面，就是这种感觉的这种诗情画意，以及在你脑海当中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和向往，真的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特别值得在一个人的夜里可以反复的播放的一首歌。 对，而且李健的声音以及他的诠释有一种独特的书卷气， 嗯， 啊，有一种让人信赖的感觉。 是的，是的， 嗯， 而且我特别推荐你去看这首歌的 MV， 嗯， 因为这首歌 MV 其实尤其是他在现场的那个版本，真的你看到李健的眼神和他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整体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诗人真的是厉害。 对，不知道李健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如果有的话，可以用你从来没有安装过微信的那部手机给韩立发个短信。 真的，我们节目在十周年的时候嘛，因为在现场大屏幕呢有十位这个特殊的大牌听友， 哎， 其中呢就有李健，这也是我可以骄傲的说一万次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很骄傲有一位大家很喜欢的歌手啊，他在有空的时候，如果在夜里正好出来的话，他都会和你一样选择男左女右。 真好。 对，不管我们节目其他方面怎么样哈，但我觉得能够被我们喜欢的歌手所认可了，这一块啊，我们就觉得此生无憾了。 我们其他方面怎么了？ 22:16啊，音乐之书很有趣哈。刚刚的答案呢，在一一的帮大家解开。 是。 那下面我们要拆开的是默默的 A 专辑当中的第11首歌曲。 哎，好奇它是什么问题。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 A11 啊 ，A11。哎，你知道就是它这个聊天室，它会。我会把它就是选为精选之后， 是 每次哈，我在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老眼昏花，要努力的寻找。A11是这位朋友，他叫做一凡 Evan， 他说我想看看 A11有没有我要的答案。我来北京4个多月了，找了两个不靠谱的工作，我现在已经辞职了，我现在想离开北京了。 哇， 嗯， 那这首歌简直， 知道，就是为他预留的， 会给出答案的。 跟离开有关的， 这首歌的歌名就有离开， 哦， 太巧了。 所以你说是不是冥冥中的？ 这首歌叫《离开的那一些》，来自林俊杰在今年发的数字专辑。但我觉得其实不妨来听一听他歌词当中的更深层的 含义，而不只是听歌名。 这是你的答案。 有种声音回荡在梦境，有些秘密不断的飘零，不断的在旅行，故事和冷清，谁还相信，还在聆听所谓命运。北方到底还有几公里，想要离开又能去哪里，所有思绪都在等消息，原来离别那份泪，谁亏欠谁，离开我们的那一些，原来放手也是一种美，一种的了解，不同的时间不去追，离不开谁是谁，所谓爱很心碎，是因为你想拥有这故事的一切。 支书送给刚刚那位辞职了啊，可能要离开北京的朋友。 嗯， 但我其实想，不知道算不算后话哈。我觉得北京是一座要住下来，而且是慢慢慢慢慢慢会发现越来越离不开的城市。 是， 就是你不能说是一下子觉得自己太适合北京了。 嗯， 这种当然也有，但是很少，基本上你都是开始慢慢适应它的天气啊， 嗯， 适应这座城市的节奏啊。还有就是整个的工作的环境啊， 是 都是一个慢慢的。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的时间还是挺短的。 对，确实是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是北京人啊，所以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 嗯， 我对它自然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嗯， 但因为我就慢慢长大以后，随着上大学然后工作，其实周围的朋友就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是从其他的城市到北京来生活的。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北京都有经历过他们最开始的不如意和心酸的时光。然后在这个时间点里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在想，是不是这个城市不适合我，或者是不是这个城市竞争太激烈，又或者是这个城市是不是根本是有问题的。 对， 但其实当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久一些以后，你会发现因为它足够大，所以它足够包容。 对， 它会给你很多挑战的同时，也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然后他在你遇到失意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在转身又埋伏了一个新的尝试的可能留给你。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面对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地和我们所选择的生活。如果你累了倦了，让自己休息一下，如果你觉得这种状态持续的太久不如意了，转换一个轨道也没有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都会以类似的方式再回到你的身边，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解决它的方法。 对，当你背起行囊从家乡出发的那一刻，你选择了北京，你当时就应该有很多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是， 就是你为什么不去上海，为什么不去广州，为什么不去其他城市，你选择了北京， 又或者为什么不留在自己的家乡。 对，就是你出发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做好这个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是， 而这个后果当中无疑就会有可能不太适合你的工作，可能是各种房租啊，交通啊， 高成本的生活。 是，这就像我们说过的，就是一个固定型人格的人和成长型的人格的人。 哎，是的。 对，如果固定型的人格，你总是会对自己当初选择的那个点很重要。哎，我想到一个我要的单位啊，但是他没有达到我要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选择错了。 是， 你没有像那种变化型的人格或者说成长型的人格，他是觉得我要去改变，或者是我要跟他一起去找到一个契合的东西。 是的。 对，这一点呢，当然对你接下来再次选择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或者是把你的这个培养期也好，成长期也好，放得再长一点。你这几个月的时间真的太不足以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妨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北京一个机会。其实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是值得有更多好的朋友来这里生活体验，无论是一阵子还是一辈子，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22:25，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和大家在一起聊天听音乐的节目《男左女右》。他现在已经陪伴大家14年之久了。 是， 你说如果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就认定这个节目没有人听，基本上大半夜啊，也就是早年间，我觉得大半夜真的是破铜烂铁的时段。因为当时我们最初的时候是23:30到凌晨1点， 是， 确实太晚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常态的晚间节目都是爱情疗伤啊，或者是节奏比较舒缓。 是， 然后突然间我们变成一个不悲伤的夜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点冒险的成分。 确实。 对，前两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放弃了，还是我当时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竹子那个故事。竹子的前四年它是不长的，它全部都要扎根，第四年之后疯狂的长，一下子开始茂密起来。 对， 那其实你现在到一座城市也是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角度想跟你分享，就像做男左女右的第一天，其实可能韩立也没有想过这档节目会做14年以上。 没有。 是，我觉得当时可能想到的都是怎么活好今年，怎么让当下的这些听众能够满意， 对， 然后怎么能让自己可能还显稚嫩的驾驭晚间节目的这种方式能够尽快的成熟起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眼下，但其实眼下过着过着，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有更远的未来了。 对，就像田馥甄那首爱着爱着就永远，好多事情就是在过程当中你找到了力量和方向。来吧，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之书呢，其实还有好几首歌没有拆开呢，我们第四时段继续来帮大家解开音乐之书的答案。 好啊，一会儿见喽。FM 974就是喜欢听 男人意外点谢别无所求，看他春夏被偷走，我心中意难平，奈何不用饮下这杯誓言酒，但恨如何翻云覆雨放手为云，他被天地间靠永生安定过今年，那个亭亭长城流溪流清翠如雾，西行山野翻似星火星至天涯间，一身中一剑出密布血染大场，不怕黄泉路远里做困难古画魂灵安享惊奇过天年， 来吧双手举起来，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号，九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对，沉默，接下来的26分钟之后呢，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不了， 也不至于很长。 那你上一次是不是有2月了？ 一个半月而已嘛。 哎，所以我们珍惜这接下来的25分钟的时光，继续拆今天晚上的音乐之书。 好， 那 A 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好多首歌哈 ，B 专辑当中也是一样。 嗯， 来，我们马上要拆开的呢是这位听友点播的 B 专辑当中的第5首歌曲。 哦 ，B 专辑当中的第5首歌曲，他说我想点播 B5，这是来自 LYD 丫丫朋友。他说考完 CPA 的第一周，因为备考已经好久没有停下来，像今天这样安静的听直播了，希望年底成绩如愿，也想给因为疫情延期考试的朋友君君说一声加油。 哇， 音乐之书给出的答案是花火。 嗯， 国语版来自梁咏琪。 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 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就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等它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来自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花火。我跟默默说，这是我在 KTV 当中无论去多少遍啊，都会肯定唱到的歌曲， 因为是少有不走调的歌。 走调倒谈不上，我觉得我应该属于那种就是感觉唱歌感觉只有这首歌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是很紧张的啊，为了不跑调而去唱的那些歌曲。 好吧， 就是这样，这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唱 K 了。 那当然了， 哎，真的上一次都得猴年马月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猴年。 那就是2016年了。 可能都 五年前， 都之前吧，应该 太久远了。那这首歌呢，就是在 B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曲哈。继续来拆音乐之书，我们看看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A 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歌。 哎， 来听听，寻求什么样的答案？左左堂堂，默默，我要拆 A 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歌，送给我初中的好朋友杨甜甜。她陪伴我度过了整个初中时代的青葱岁月与风华流年，那是我至今认为最开心的三年。虽然现在我们也有联系方式，但是不再聊天了。我希望她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再贪心一些说呢，我希望她也能偶尔想起我。 那这首歌太适合你们了， 音乐之书嘛。希望你的朋友也会听到你在此刻为他点播的这首歌。 对，来自周杰伦，不说再见。 啊，那周杰伦就是今天晚上咱俩哎都带来的。 对，同时他还邀请了五月天。 哇，厉害了啊。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忽 着我，连抱怨都没有。跟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多少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 这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 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微信他的这位好友去听，听听这张专辑，不，咱们节目的回放，就是到听听 FM 找一下这期节目的回放。 对，当然听这首专辑也是 OK 的。 尤其这首歌，因为之前他加到了他的答案嘛，他希望得到的答案。另外就是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上天好像帮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真的是这样的。 神奇哈， 因为我跟海丽都说好，就是不会去调整我们带的歌单的顺序。 对，对天对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誓，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预期啊，就早就已经把它都刻录好的， 是 就是这样啊。你遇到了它，这首歌就是为你们而响起的答案。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来继续来拆。这是22:41，下面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朋友小贵，你要自律，要努力啊。他的答案，就他想要的答案非常简单。他说：“晚上好，我想听听 B 四是怎样的答案。”就不告诉我他在想什么，你不告诉我没关系啊。 我告诉你呀， 因为李宗盛唱就是给自己的歌啊。对不对？也许你想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你这段时间的感受，全被他唱到了。绝不绝？来吧，把你的情绪都放到这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 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哈，李宗盛都已经唱得这么明白了，有时候有些问题在夜里确实容易被放大，恨也容易翻过墙， 确实， 对，我们常常说在晚上不要做决定，但是在晚上呢，你可以啊，向内看，感受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会有这样写给自己的歌。那这首歌呢，也回答了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拆各位的音乐之书。下面这首歌呢是 A10 啊， 对，这是来自 Candy Monkey 朋友要拆开的，他说今年是个有意义的十年， A10 是不是还没有人被点过呀？ 确实， 对，然后他的内心里有一个关于这十年的哎，可能想知道答案的东西。哎呀，这首歌也是默默早年间经常会在秋天的感觉刚刚到来的时候你常常待， 好像还真的是， 我说嘛，就是有一个阶段里人会特别需要这个歌曲，像一件衣服一样，它来了，哎，这个季节才真的来了。来吧，你最著名的三寸天堂。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 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 2021年初秋，默默又和我们一起，应该说是和刚才那位朋友一起哈，拆开了 A 专辑当中的第十首歌《三寸天堂》。 嗯， 不知道是不是如去年你听的时候一般啊，让你的心情变得低落了一点。今天晚上呢，就要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的，嗯、每当拆这种音乐盲盒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有一种哎好奇啊，或者说等待啊，就会让时间过得很快。 对，因为你有很多的期盼感，然后在这种期盼感当中又有一系列的未知。 对，看来呢，默默这边应该就拆到这里了。 好， 对，有几首歌也没有拆开哈，这个很正常嘛。然后我这边呢，要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梦女孩 Alice。他说我很想知道 A8 是什么歌曲，也想知道 B12 都没有出现过，我很等待，我很期待啊。这就属于七分组的朋友， 嗯， 就是他自己可能啊、没有说一定要得到的答案，但是他很好奇。 是， 我觉得好奇就证明了这首歌跟你有关联， 算是吧。我们其实我至少会把我今天没有被拆来的歌在下周不是下周是下一次来的时候再封装在一起。 好的， 嗯， 那我们就一起来带出 B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我最最希望在今天晚上被人揭开的。哎，就很奇妙，一直都没有人揭开， 因为这首歌是真的，就像你刚才《三寸天堂》一样，也是到了一些季节当中，你觉得它和自己的心境特别搭， 你觉得它就应该出场了。 对，因为它常常就是你在感慨这个夜色的时候，在感慨这一周生活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响起的一个旋律。 哇哦， 你看这个夜是不是无以伦比的美丽。 嗯， 所以谢谢爱丽丝，我们的梦女孩，这首歌就是来自苏打绿，无以伦比的美丽。用这首歌呢也结束一周男左女右的陪伴了。 是啊， 谢谢默默今天的光临啊，期待下一次的到来，当然下一次一定不是下周五了。 嗯， 愿各位所有心中想要的答案都是如你所愿吧。 好啊， 晚安。 晚安。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